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

梁小虎的这首歌 Show Your Love， 接下来会继续听到沈木年华的青春再见。 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带走了青春，最亲爱的人，最美的时光，渐渐刺痛了回忆，留不住什么，换不回什么，青春终究要散场，我得到什么，我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，失去什么，生命终究要告别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无尽的忧伤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靠近，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，啊青春再见，啊青春再见，啊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里，啊青春再见，啊青春再见，啊青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如果一见我就要离去，请把我留在回忆里。 就停。

三和市热力总公司在这里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的一年事业蒸蒸日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哟。 如果早知你对我不是真意，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。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担心有难，偏偏我还想念你，担心 all night， 谁叫我喜欢你？担心 all night， 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想你，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担心 all night， 偏偏我还想念你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谁叫我喜欢你？ Dancing all night， 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Dancing all night， 偏偏我还想念你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谁叫我喜欢你？ Dancing all night， 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 巫启贤的但是又何奈，接下来会继续听到3D01联的纸飞机。今天九点的末尾歌曲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再见。 问自己白马，月亮不见了，还有吗？你总是追着一把，有多傻？小时候的 起冬眠暑假了的他，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？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，纸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， 相信你。

就无所谓，累也不说累。 随时间坠落到地平线，我们都努力很想走得更远，但内心里的疲倦怎么敷衍，像飘不完的飞雪熄灭整座花园，找不到一朵玫瑰还像火焰。哦，带着微笑温暖的挥别，别看见终点还犹豫不决，躲到生病冷决裂。哦，太晚以前带着感谢温暖的挥别，留幸福从前在将来怀念，让没能完成的爱也甜美。想说话的脸，我们都惋惜变落叶的誓言，原来每个心都会转换季节，至少这样的离别不是移情别恋，是因为彼此谅解给的体贴。哦，太晚一次带着微笑 岁岁年年。

笑我笨，我承认不懂拒绝女人，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。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刚刚听到了这首任贤齐的歌《给你幸福》，当年凭借一首歌《心太软》一炮而红了，在随后几年当中，凭借自己的这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形象造型啊、不管在唱歌方面也好，或者说在影视剧方面也好，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。接下来是彭丽的《隔着枕头对我说》。 我们去过哪里？看过什么东西？是否走了很远距离？故事说到哪里，时间流到哪里，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？给我勇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你的人在哪里？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一千万公里？你的爱在哪里？在你的手里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？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，过后才想起？请你对我说。

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结局是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爱一样我原谅，我不会原谅，我怎么原谅。 戴佩妮是一位创作型的才女歌手，除了唱功棒之外呢，她的创作也是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是苏打绿的《说了再见以后》。 愁到底是什么，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，丈量我力气拉长是多力，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了不明，如今化乌云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，古怪的脾气，离别也一句，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清醒我孤独的身影，要淋雨的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，可惜在现实的过海里，低头想找你却只剩倒影，我试着骗自己有散也有聚，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，不能回去，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，我自言自语，夕阳无尽，再看只会更伤心，该死的回忆，拉长千万里，全是想你。

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悦榕湾全体员工，祝一零三三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，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！三和联通祝福一零三三所有的听众朋友，今年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。 今年欢笑，福星高照，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 一零三点三的听众朋友，今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高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爱听哟。 窗帘的十二种颜色，接下来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，来自阿杜，叫做离别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，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，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含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。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